来会见，佢系各方偶然，我为上火线，出师令贫穷，明日大军去平路，今宵一片花离乱。情动